第68集，可真是含情脉脉呀。半年后，温小辉回国了。 Baby， 想死你了，我也好想你。没有你成天在我耳边唠叨，我一点都不习惯。 我什么时候唠叨了？ 出门忘了带梳子都能抱怨七八遍。算了，今天就不说你了，让我看看我家闺女胖了没有。 温小辉笑嘻嘻地捏着罗瑞的脸蛋，洛毅站在两人背后，面带笑意。温小辉放开罗瑞，笑着朝洛毅展开了胳膊。洛毅上前一步，用力抱住了他。 欢迎回家。 顿时，温小辉感到心头涌上一阵暖意。半年的时间，足够他思考很多东西。尽管这半年里，两人每次通电话，都默契地不提那次表白的事情，但彼此都心知肚明，这一夜不可能接过去。在经历了认真的考虑之后，温小辉觉得还是顺其自然吧。罗瑞说的对，万一洛毅真的是他的真命天子，他也不该为了给自己上道德的枷锁而毁了他们之间的感情。 我怎么感觉每次见你都好像更高更壮了？哎，你是不是吃激素了？不过你黑眼圈可有点重啊，是不是最近没睡好？ 他总觉得洛毅的状态看着不是很精神，好像有什么心事。他也不确定是不是自己太久没见洛毅了，所以多心了。 人家正在发育呀，洛毅现在身材可真好，他要是在我店里，女顾客都会比平时多很多，店员都会额外勤快。可惜你顾不起他。 我真是服了罗瑞哥了，早上7点就开始催我，提前2个多小时到机场。 我怕堵车啊，意外啊，路上总要留出突发事件的时间啊。 他就这样可烦了。 三个人一边说笑一边往机场外走去，上了一辆出租车往温小辉家开去。 罗瑞，你怎么说服我妈不来接我的？ 没怎么说服呀，就说阿姨你别去了，我去。 是亲生的吗？ 这一点你就不用怀疑了。 温小辉看着窗外，这个他出生长大待了20年的城市，处处都是他熟悉的风景和雾霾。离开一年，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，无论是身边的人还是生活的环境，他都没有任何迟疑地融了进去。 你这次回来是不是要升职了？ 是啊，我公费出去进修，跟巨星签了5年的死合同，当然要给我升职了。有了这个培训学校的毕业证，我就可以拿出去装逼了。 马上去印名片，就写高级造型师。 对，什么高级造型师，什么巨星工作室美妆顾问，反正吹就是了，又没人知道。 温小辉仔细品尝着高级造型师这5个字，怎么听怎么美。刘星现在给他谈的工资是底薪7000加各种提成，他只要勤快点多接点活，1个月2-3万不成问题。他现在微博上打个广告都1-2000呢，要是能跟某大牌明星牵上线，成为专属造型师，以后的路子就更广了。总之出去镀金1年，回来他的身价大涨，前途一片光明。一想到这些，他浑身血液都沸腾了。 Baby， 恭喜你，苟富贵勿相忘啊。去你的。 小辉哥，恭喜你啊，你一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的。 温小辉心里美滋滋的，已经开始幻想自己如何大展宏图，闯荡时尚圈了。到家之后，罗瑞跟着温小辉下了车。 你先回去，我陪我妈2天再去找你。 好啊。 洛伊突然把手伸出车窗，抓住了温小辉的手，温柔一笑。 你回来真是太好了。 温小辉也温柔一笑，捏了捏他的手。 回去吧，路上小心点。 这小眼神儿可真是含情脉脉呀。 别瞎叨叨了，赶紧扛行李。 哼，人家扛不动，人家没有力气。 里边有给你的礼物，你不要就扔大街上吧。啊，走走走，不就三楼吗？ 罗瑞二话不说就扛在了肩膀上，两人扛着大包小包上了楼。 哎呦，这么快就到家了，饭还没熟呢。 妈，我好不想你啊。 哎，一年不见，你怎么更年轻漂亮了？ 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这么腻歪，让你带的东西都带了没有？ 你把你儿子当代购了是吧？一样都没敢给女王大人落下，我怕你不让我进家门。阿姨好，阿姨的睡衣好漂亮啊。 好久没来看阿姨了啊，越长越可爱了。来来来，快进来。小辉啊，你怎么让罗瑞扛这么重的行李啊？你看他那小身板，别闪着腰了。 妈，你真是全心全意把罗瑞当小姑娘是吗？他好歹是个男的，一个行李还能扛不动啊？ 要是你不是同性恋，罗瑞不是男的，我觉得呀，罗瑞就该是我媳妇儿呢。 嘿嘿，我是您干儿子。 进屋之后，温小辉打开行李箱，拿出一个超大的礼物盒递给罗瑞。 来看看吧，绝对是你想要的东西。 我靠，这么大，你怎么弄回来的？什么东西啊？ 这不整个28寸的箱子都快被他塞满了。 啊，德龙的咖啡机。 在美国买比国内便宜1000多呢，你不是一直想要这个吗？嗯 ，baby， 我爱死你了，我要把它摆在店里，绝对立刻提升格调。 有几个人认识这东西啊？懂行的就认识。哎 呀 ，baby， 这个型号很贵的，你刚刚涨工资，这么花是不是不太好啊？ 没事，难得出趟国。 罗瑞总是给他买各种昂贵的礼物。无奈他以前是个穷鬼，送不起像样的回礼。虽然现在也没有多少钱，但是他涨了工资，就是想送给罗瑞一样想要的东西。另外一个箱子几乎全是各种护肤品、彩妆、衣服、鞋等等，其中有一半是给他妈妈的。冯月华高兴极了，抓起衣服就比划起来。 妈，你跟燕叔叔相处的怎么样了？上次不是一起出去玩了？ 挺好的。这次你回来，咱们抽空一起吃个饭。 没问题。 我试衣服去了。 哎，对了，你给洛伊和黎硕买了什么？ 买了。靠，怎么一股糊味？ 罗瑞瞪起眼睛，放下咖啡机就往厨房跑去。温小辉休息了3天，开始上班了。他回到工作室的第一天，同事给他办了一个小型的欢迎仪式。他是头一次在巨星体会到这样的礼遇和重视。以前他还是一个小实习生的时候，他去或者留，谁会在意啊？现在，他可算是真正扬眉吐气了一把。他给同事都分别带了小礼物。刘星、小爱和陆姐则送了更特别的礼物。刘星把他叫到办公室聊了一上午，把巨星现在的情况和需要他做的都谈了谈。巨星现在在北京开了2家店，上海和深圳也开了分店。刘星的意思是，温小辉可以留在总店主管美妆部，也可以去2分店和陆姐一起管理。温小辉选择留在总店，毕竟这里机遇更多。温小辉有了自己的办公室， 虽然是和另外两个高级造型师在一起，但也是意义非凡的。温小辉坐在自己的椅子里面，看着面前的电脑，心里面快乐开花了。他在巨星干了3年多，终于是熬出头了。尽管他不愿意去想，可不得不说，他的今天跟洛毅所做的一系列事情是分不开的。可如果能选，他宁愿靠自己的努力，也不希望洛毅去做那些事情。还好一切都过去了，现在看来好像也没引发什么后遗症，万幸。回来之后第一天上班，他也没干什么，就是熟悉熟悉新入职的同事和巨星新的管理还有业务。他现在已经不需要早起过来准备东西，下班最后一个走了，他想走随时都可以走，还不需要按时上班，想想都爽翻了。到了下午，温小辉打了个招呼就走了，他带着礼物还买了些零食，打车朝洛毅家赶去。到了之后，洛毅还没回来，温小辉给他打了个电话，结果发现他把手机忘在家里了。他放下零食，把给洛毅的礼物体感游戏机拿了出来，摆在了客厅的茶几上。买这玩意儿的时候他肉疼了好久，不过想想两人都爱玩游戏，也值了。想着洛毅回来后惊喜的表情，他就感到期待不已。突然，洛毅的手机响了。